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四十集，洛风城说，我们的异能组织叫做阿塔克 G-Attack， 我是在19号那天离开黑塔一层后因缘巧合加入这个组织的。15号地球上线，阿塔克有11名成员在15号当日就进入了黑塔游戏，获得了正式玩家的身份。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是正式玩家，但他们想把自己经历的游戏告诉别人，却发现根本无法把游戏事件说出口。于是他们之中有人选择在上海本地的一个大型论坛里发了一条隐藏信息的帖子寻找同伴。三天下来，他们找到了11个同伴。最后游戏正式开始，阿塔克组织顺势成立。唐默念了一遍 Attack 公坛吗？洛风城颔首，18号游戏正式开始后，阿塔克发现了第一个副本，编号 S1。目前我们一共发现了6个 S 副本和3个其他副本，你所经历的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就在其他副本里，编号是2号。 S 副本和其他副本有什么区别？ S 是 safe， 6个 S 副本对一般的正式玩家而言都是安全的，即使无法通关也有可以安全离开副本的方式。洛风城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了一个文件夹递给唐默。三个其他副本即1号、2号和3号副本以难度为序进行排列，至今没有找到通关者。哦对了，2号副本已经关闭了，副本通关即会自动关闭，你通关了2号副本。唐默接过文件夹，文件夹的第一页上面写着副本类型其他编号1，已发现死亡人数 ,623, 已发现入口数 ,42, 副本特点被猛兽啃食胸口而亡，心脏消失，入口周围出现6至10具尸体。结论 ,1 号副本的攻略人数约为10人，无明显情报，极度危险，不可进入。接着是第二页，副本类型其他编号2，已发现死亡人数391人，已发现入口数30，副本特点呈现明显的玩家自相残杀现象，入口周围出现5至7具尸体。结论2号副本攻略人数在10人以下，极有可能是分队对抗游戏，高度危险，不可进入。第三页副本类型其他编号3，已发现死亡人数156人，已发现入口数19，副本特点窒息而亡，入口周围出现3至5具尸体。结论3号副本极有可能为极限条件生存型副本，危险，不可进入。在三张纸后还附加了一张浦东地区的详细地图，上面用黑色水笔做出标记。唐默随便看了两眼，快速地记住1号副本和3号副本的入口位置，把文件夹还回去。唐默说，你刚才说2号副本通关后已经关闭了，他已经关闭，我给你的信息并不值得你这些信息。洛风城收起文件夹，你既然能通关2号副本，1号、3号副本对你的威胁性也不算大。唐默一次性看到了所有危险副本的信息和已知的入口位置，这样的信息实在太过珍贵。唐默定定地看着他，许久后说，你们这个组织就这么想攻略黑塔？洛风城微微一笑，最强大的防守就是进攻，原本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伊斯特Exist， 只想生存下去。三天前，弗恩铎开启黑塔， 全华夏玩家被拖进公塔游戏。伊斯特最初的11个成员，有两个死在了副本里。只有自己的实力足够强大，才更有可能活下去。攻击是最好的防守。唐默不否认这个观点。二号副本在通关之后就会关闭。很显然，这个组织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情况。但以聂飞为首的三人还是想从唐默这里得到二号副本的相关信息，甚至不惜拿自己的情报来换。他们这样做只为了两个目的。一来是为了从中了解攻略副本的技巧，或许可以得到启发，攻略其他副本。二来是想借二号副本的难度和内容，揣测一号、三号副本的难度和模式，甚至在未来面对更多危险副本时，具备一定的判断力。唐默从马里奥的手里得到了红宝石，并且得到了啤酒肚男人的异能，他的实力再次上涨，其他副本里也必然会有奖励。想要提高实力，刷副本是最快的方式。了解二号副本是为了攻略更多的副本。这个阿塔克组织是一个相当激进的组织，在组织中固然可以获得更多的情报，但也会面对更多的危险。他们不会避开风险，会在更多危险的副本和游戏中寻找提高实力的方式。唐默沉默片刻，说： 我会好好考虑是否加入。 洛风城说： 好。 唐默离开房间，在商场顶层找了一家没人的店铺，将店门反锁，用几件衣服铺在地上，准备休息。他躺在店铺的收银柜后，宽大的木头柜子挡住了他的身体。唐默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目光一扫，看到角落里的摄像头。他从收银柜里拿出1块钱硬币，手腕一动，硬币嗖的一声飞出，将摄像头的线路砸断。哪怕现在的摄像头可能已经无法使用，也不可小心大意。唐默翻过身，将手伸进自己的背包里，借着背包的阻挡拿出了异能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本书都像是本来就放在背包里，而不是凭空拿出来的。将书拿出来后，唐默翻到最后一页。 异能，气吞万里如虎，拥有者刘飞豪，正式玩家。类型原子型，功能口中喷出剧烈风暴，持续3分钟，风速最高10级，等级2级，限制同一次使用时只可选择呼出或喷出风暴，冷却时间10分钟。备注：气吞万里如虎，刘飞豪，喵。唐末版使用说明：只可喷出剧烈风暴，持续1分钟，风速最高8级，每天仅限使用2次。异能辣不辣眼睛和主人有关，你看唐末像不像一只 Hello Kitty？ 唐默送给异能书一张冷漠的 Hello Kitty 脸。躺在冰冷的地面上，唐默将异能书翻开到第一页，从头看了一遍。除了吃干抹净不给钱，唐默现在一共拥有6个异能。第一个是储存型异能，唐默已经用它来储存大火柴，等于失效。第二个是李斌的诅咒异能，这是唐默现在用的最多的异能，虽说不一定每次都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恶心恶心对手还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个，识别玩家身份的异能，唐默几乎用不到。然后就是陈珊珊小姑娘的异能，这个异能潜移默化，唐默从没感受到确切的表现，但是时时刻刻都有体现。唯二的攻击性异能是喷火男的还我爷爷和啤酒肚男的气吞万里如虎。唐默的手指在这两页异能上轻轻敲击，目光深沉，仿佛在思索什么。将书放回背包，唐默从口袋里拿出了红宝石。 漆黑的深夜，商场里一片寂静，微弱的月光透过商场顶层偌大的玻璃幕墙照射进来，映进角落里的小商店，只剩下极其暗淡的光芒。幽暗的环境里，红宝石色泽深邃，好似浓郁的红酒。唐默用手指捏着这颗红宝石，轻轻动了动，当宝石摇晃的时候，内部的红色光泽随着摇晃的幅度摇摆，好像宝石里装着某种奇怪的血红色液体。唐默学着第一次观察火鸡蛋的方法，用手指在红宝石上敲击三下，没有任何反应。唐默用一只手把红宝石攥进手心，牢牢抓住，还是没有反应。他将红宝石举在眼前，仔细观察着。就在他把红宝石举着，快要碰到头发的时候，突然，一道暗沉的红光闪过，一顶又臭又大的帽子从天而降，直直地砸在了唐默的脸上。唐默被这股汗臭味熏得差点昏过去，一把将这顶盖着自己脸庞的帽子拿开。他还没来得及怀疑这顶帽子是从哪儿出现的，就发现自己手里的红宝石不见了。接着他再定睛一看，然后再次无语了。这顶红色的八角帽是每个人最熟悉的童年回忆，大大的帽檐上方是一个白色的 M 字英文。几乎每个人都玩过这个有趣的游戏，操控戴着这顶帽子的游戏小人顶起一块块砖头，踢飞怪物，打败恶龙，救出公主。唐默两个小时前还见过这顶帽子的主人，他们最后见面时，帽子的主人还趴在舞台上唧唧地哭，临走时他被唐默长命百岁的祝福感动了，激动地在舞台上摔了个头破血流。正在此时，又是一道红光闪过，红帽子又变成了红宝石，一行行细小的文字在宝石上显现。 道具：马里奥的帽子。拥有者：唐默。品质：精良。等级：三级。攻击力：5。功能：佩戴这顶神奇的帽子有一定几率用头顶出神奇的宝藏。限制：必须用头去顶才可以触发宝藏，触发几率最高为 10%。 佩戴红帽后会长出马里奥专属小胡子，极具男子气概。备注：戴红帽的不一定是小美女，还有可能是马里奥。 极具男子气概的马里奥的小胡子。唐默的眼皮跳了两下，仔仔细细地把这行字看了三遍。他试着把红宝石举到头顶，瞬间璀璨的宝石变成了臭烘烘的帽子，把帽子放下来，又脏又臭的帽子再次变成亮晶晶的宝石。电视诈骗都不敢这么骗的，如果当初藏在金山里的是这顶臭帽子，唐默绝对不可能立即伸手去拿，至少犹豫三秒。唐默第一次有点后悔，他当初是不是不该拿这颗红宝石，拿一块金币都能当武器，都比这顶臭帽子好。唐默在心里将臭帽子和马里奥骂了100遍，但最后还是宝贝地把红宝石放进上衣的内袋里，拉紧拉链。闭眼休息了一个小时，趁着浓郁的夜色，唐默爬起来收拾好东西，背着大包悄悄离开了商场。四周静悄悄的一片，唐默的脚步极轻，踩在地上几乎没有声响。但是在他离开商场的下一刻，一道黑影嗖的一下转身跑进了地下车库，敲开了洛风城的门。 洛博士，他走了，要去追吗？ 洛风城正拿着笔趴在地上研究什么，仔细一看，地上铺了一张2米长宽的白纸，白纸中央是一个小小的舞台， 从舞台往外是首尾相连的150个正方形格子。洛风城左手拿着一颗骰子，右手拿着笔，正在画着什么。听到来人的话，他停住笔说， 阿塔克不是黑社会。 那人点点头，转身离开。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